那与其八喜，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精进行道，慈悲修慧，成法身殊，自涅槃岸，复还生死，度脱众生，以前八时开导一切，令诸众生各生死苦，舍离五欲，修心圣道。若佛弟子诵此八时于念念中，灭无量罪，进趣菩提，速登正觉，永断生死，常住快乐。咁呢一段文呢，就係、是、八大人国经呢最后嘅一段啦。咁亦都可以讲得呢係属于呢个流通分。就係、是、我哋讲完呢个八条所谓诸佛大菩萨所觉悟嘅道理之后，咁呢啲道理呢確实呢係不可思议，我哋依之修行是的确呢是可以啊，是了生死，可以成菩提。咁所以呢一段文呢，咁一方面是来个总结，亦都一方面呢劝我哋凡是佛嘅弟子啊，都要时时呢要念诵此个八大人国经，你念念之间是可以灭无量罪，念念之间是可以进趣菩提，是永断生死。所以话如此八事啊，从第一觉知至到是第八觉知，咁啊如此以上呢，一共呢是有八种嘅觉知，共成呢是八种事。咁呢八种事啊，就係、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诸佛就係究竟呢係正到佛果嘅人。所谓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啦，所谓三世诸佛係究竟正得呢无上菩提嘅人。我哋叫佢做诸佛啦，亦都说明唔系咧一尊佛、两尊佛，而系好多好多佛。单我哋现见系有千佛，过去亦有千佛啦。咁所以佛咧就好多，乃至到未来修行菩萨道而功夫究竟圆满嘅，亦得成佛道是好多啊，所以叫做诸佛是若呢个果位中呢而说嘅。那菩萨就是在呢个因位中呢而说嘅。咁因中发心修呢个菩提行，日后将来呢亦都可以成就呢个菩提果啊。嗱，佢未曾究竟成就菩提果位以前，咁佢发心自度度人，在呢个因中去修行啊，咁啊属于啦系菩萨。嗱，菩萨个位次咧就好多嘅。如果根据《楞严经》第八卷，咁啊行菩萨道个位次咧系有55个位次。咁就说明行菩萨道啊，佢个功行系有浅，系有深，有远，亦都有近啦。有初发心，亦都有咧系久发心。嗱，但无论如何，佢一日未曾啊成就佛果菩提以前，佢即使咧正到等觉菩萨位啊，已经呢是将近成佛啦，咁佢仍然呢都系菩萨，只不过佢个位次呢系最高啦。只要破埋最后啊嗰一份嘅生相无明， 佢就究竟成佛。咁所以菩萨咧就系因啊，佢因中修呢个菩萨行，所以果上咧就证到诸佛嘅果位。佢证得诸佛个果位，都系因中修菩萨行，所以因而至果，果亦不离嘅因啊，咁就叫做诸佛与个菩萨。那大人呢就是一种的最尊称，无论他成诸佛的位置或者呢修菩萨行的位置，他都是属于呢大人，就不是发个小心自度自解脱，他都是发个大菩萨心，发个大圣之心，自利利他，所谓自未得道先度人者啊，是菩萨发心，又或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啊，就是如来应世，所以属于呢是大人啦。知所觉悟，就是上文讲的八种、嗰八条、八件事啊，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那他所觉悟的是什么呢？就是觉悟我们一个修道人，那自己呢要知足常乐，自己呢要看得破，要放得下，不要被这个五欲境界呢是转了去，念念之间呢觉悟这个世间呢是如幻如化，亦都觉悟这个人命无常，那么由是啦下自己的持戒修行而得到了生死啊，是启发自己本有这个不生不灭的觉性，所以名为呢叫做所觉悟啦。那今日觉悟就是对于迷这方面来讲的。那么我们的众生啊，尤其是我们的苦恼的众生呢，他就是迷，他就是愚痴，就是没有觉悟的。那么本来佛啊最初成道，他都讲过，他为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啊，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而《金刚经》里面亦都讲啊，佢话事法就平等啊，系无有高下。咁啊，既然呢个佛性，我哋每一个人所具有个本体，既然人人都有份啊，咁啊，点解佛又可以成佛？咁啊，我哋啊系未能成佛呢？佢个关键啊，就系、是、在于一个咧就系迷，一个咧系就系觉悟。嗱，咁啊，诸佛菩萨佢能够觉悟到啊，呢个本来具足嘅真理，所以佢先至修行了生死、断烦恼、成出世圣果。嗱，我哋众生啊，虽然都是具足有这个佛性，都是具足佛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但是由于我们迷，我们做了很多的罪业，有很大的业障啊，所以仗住我们这个本有的觉性啊，而不能呢超出这个尘劳烦恼生死啊，咁啊，因此就称为佢就凡夫众生啦。嗱，咁啊，好似乜呢？好似呢个黄金，咁啊，佢本来都喺呢个山里边咧，只系叫做金矿，唔系叫做纯正嘅黄金。咁啊，佢金矿嗰阵时就有好多嗰啲沙石咧， 是扣集期间的，所以只是称为金矿，就不可以称为它的纯正足金。那今天如果有人家发掘到这一个山是有金矿，那么拿那金矿出来，再加以这个人工的锻炼，那就去晒那些沙石那些杂质，那就变成了是纯粹百分百的黄金了。那么这些黄金呢，就譬如我们的众生的本体，如果是金矿呢，黄金里面呢未曾锻炼过的，那么还有这个沙石的杂质呢，那就譬如我们众生虽然都是有这个纯黄金的佛性，但是由于有这个杂质的沙石烦恼，所以呢这个纯正黄金的本体就未曾显露出来。那么如果我们假以修行的事，那么将我们那些沙石杂质的烦恼啊去除，那么我们这个纯正百分百的黄金呢就得以显露。那么这一种呢就是纯粹啊这个修德之功，就好像我们锻炼这个金矿去了那些杂质的沙石，这些是一番功夫，是一番锻炼，不是说那么容易做得到。那么如果我们有个人工或者有些机器去帮助将那些杂质的沙石去除，那么黄金就显露啦。就譬如啊，我们如果一个众生虽然自己这个六道轮回生死流转啊，所谓业障又重，生死亦都不停，但是如果只我们修行能将这个心里面啊那些沙石的烦恼杂质去除呢，那么纯正黄金的本体得以显露，我们所证的亦都是同佛一样。佛所证的是证众生自己本具，而我们众生所迷的亦是迷于诸佛之所证啊。所以我们称为众生是因为迷，而诸佛菩萨称为大人，称为出世的上上人，他们因为有这个智慧的觉悟。那么因此这句话，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就是以上这八件事，这八段经文都是大菩萨乃至到过往现今一切的诸佛都是遵循此八条去修行，循住这八条所说去用功去办道，那么真正觉悟到这八条啊里面所讲的真理，那他就成就这个菩萨位，亦都成就这个诸佛的果位啦。所以说如此八事啊，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他就是一个觉悟的众生，就不是一个迷惑的众生啦。他精进就行道啊，他觉悟到这八种事，对于这八条的理论他觉悟得清清楚楚，但是仍然呢还要修行啊。所以说精进是行道啊，精进就不是懈怠。我们一个修道的人呢一定呢 要有这个精进啊，不去不杂这种的心呢，去用功去办道呢，才可以有所成就。那么如果一步十行，或者鞋鞋抬抬啊，那么或者呢，那么一味呢是推搪，那么不肯去精进办道，其实呢对于自己这个道业来讲呢是没什么帮助的。那么所以一个学道的人，那么一定呢就要精进。那么在这个精进这方面，我们精进些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教理行果要精进，不要了鞋台。那教就是佛所说的言教，亦即是佛的说话。那么今天呢就是讲藏经了，所有大小的藏经的经典都是佛呢是金口所说，佛呢是亲自说出来。那么佛所说这么多的道理啊，他为什么呢？他都是为道脱众生这个生死苦啊。在经上讲，众生有84000烦恼，因为众生无量，每一个众生他的个性不同，他的嗜好不同，他的学识修养不同，他的品德不同，他的喜爱不同啊。那么众生无量，每一个众生他的修养、他的行为、他的嗜好、他的品德不同啦，所以众生的烦恼无量啦。佛呢是为着同埋对治众生嗰啲烦恼，所以佛亦都说出呢是84000法门，门门呢都是对治众生的烦恼啊，门门呢都是对治众生的啲业障。所以经常讲啊，我佛说一切法以治众生，就是一切心啊。他说如果众生久无一切的烦恼妄想心呢，那么诸法都亦无一切法啦。那么好似乜啊？好似我哋嘅药房。那咁啊，药房里边咧，嗰啲药咧真系千千万万种。除咗佢自己做过一行嘅人，咁啊梗系熟悉啦。如果我哋唔系做呢一行嘅咧，就算佢念俾你听啊，你都未必得记得出呢个药房里边咧。究竟啊是有几多种不同的药，你无法子记。那么这些这么多的药，它是爱来做什么呢？无非是对治啊我们人类呢所有的疾病。寒的有寒的对治，热的有热的对治，能够医得好它的亦有医得好佢嘅药。咁啊，即使有啲绝症啊，冇法子医得佢好噶啦，咁啊，佢亦都有多少呢个帮助，减轻咧呢个病人嗰种嘅痛苦。咁呢啲都系药咧嗰种嘅功能，药咧嗰种嘅作用。咁所以种种药就系对治我哋众生啊。这个身里面呢种种的病。那佛所说的法是很多，其实呢讲来讲去啊，都是对治我们众生的业障，是对治我们众生呢那些烦恼。那么我们有病就希望得到得好的样啊，那么快快脆脆三朝两日呢将那些病治好啊。我相信这些就是大家呢 是一致希望的一种道理。那么我们修行人能够明白所谓做一个众生是苦恼是业障是生死，那么都希望能够快快脆脆那么解除这些这样的业障，解除这些这样的生死的痛苦。我们想解除这些业障生死痛苦就一定要服这个佛法之药。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说的教理，无论它是大乘教也好，小乘教也好，方便法也好，一乘的圆顿法也好，我们呢要多多的了解，要多多的领悟，对于教呢就是精进了。那我们对于佛所讲的教法，它里面包含了很多道理的，有时就劝人念佛啦，有时就劝人诵经啦，有时就劝人拜忏啦，有时就劝人忏悔，有时就劝人家信因果，有时劝人家要恭敬三宝，有时就劝人家要守于这个八正道，有时就劝人家要修这个菩萨六道万行。咁教里面呢就包含好多好多的道理。讲我哋一个学教嘅人，一个佛弟子啊，咁啊应该咧要学佛嘅言教，从佛呢个言教里边咧，我哋领悟到经里边所讲嘅道理，然后咧依照呢个道理咧，好好地嘅修学一番。好好地咧，佢用一番功夫，咁就对于呢个理论咧，就系精进啦。就好似一个人食嘢啊，嗱，好似呢个天寒地冻咧，咁啊外边就好冻嘅，咁啊吹得多嘅人都会干旷啊。嗱，响屋企咧，佢开咗嗰啲热气暖气，咁啊成日响呢个热气暖气里边咧。嘅人亦都难免嗰啲皮肤啊会干燥，咁你唯一想佢唔干燥嘅咧，咁最好就食几条蔗啊。咁呢树有冇蔗卖就唔知。咁以我哋中国人嗰种思想咧，咁啊咁样咁冻嘅天气啊，如果能够食几支蔗咧，咁的确咧对嗰啲皮肤啊系有所润泽，系帮助嗰啲糖分。嗱，咁我哋食蔗嘅人，大家都知啦。我哋咬一口蔗，就慢慢嚼下、嚼下、嚼下，咁啊，当然咧，嚼出嚟嗰啲糖水啊，咁啊，梗系吞咗啦。嗱，咁我哋咧就唔要嗰啲蔗渣啦。嗱，咁啊，呢个人如果咁样食蔗啦，咁啊，当然就系一个最聪明嘅人。嗱，咁如果有一个咧，佢就痴痴地嘅，佢一味咧咬嗰啲蔗啊，佢咬一啖一啖咁样咧，嗰啲糖水出嚟佢又唔吞，佢就当觉得口水啦，咁啊吐咗佢。但系嗰啲蔗真系又鞋地又硬嘅咧，佢哋一味就希望咬到个碎吞咗。嗱，咁呢个人咧，当然啊就唔系个叻仔啦。嗱，咁我哋精进佛法都是一样，我们从这个文字家，所谓我们诵经睇经呢，他们都是文字啊，就或者呢是听法师讲经，或者呢有福报生在佛世啊，咁啊亲自得个亲近佛，亲自得听佛文法，呢就属于言教或者呢是文字教。嗱，咁啊，无论你亲自去听，就抑或啊，响呢个经书里边嗰啲文字嘅了解， 咁我哋了解咗之后咧，我哋就要消化一番，对于呢个文字语言里边所包含嗰啲道理啊，我哋好好地去吸收，好好地咧去消化，然后先至嘅实行，就唔好响嗰啲文字语言里边咧去咬文嚼字。唔了解呢个文字语言里边嘅意思，嗱咁就好似啦。如果一个人吞蔗，咁啊吞嗰啲糖水，吐嗰啲蔗渣，就系如同我哋嘅人咧学呢个文字教或者听呢个语言教啊。咁我哋听咗啦，明白呢个道理，唔执着于呢个语言文字啊。只是于这个语言文字中呢深深领悟到的里面所要讲的道理，自己能够了解，能够消化。那么如果这个人呢他执着这个文字语言，不能够消化领悟文字语言里面所讲的意思，那么有所执着，就好像这个人吃蔗他就吐了那些糖水啊，吞这个蔗渣，那么肯定呢就是滞亲的了。那么所以我就对于佛这个言教或者文字教要多多精进去领悟，那么然后呢我们先至在这个文字教语言教里面啊吸收个中的意思，咁啊，依完呢个理论咧，咁啊有所精进，从呢个文字嘅语言里边咧，吸收到里边所讲呢个重要嘅道理，用呢种道理咧嚟到滋润自己呢个法身，咁啊精进呢个理咯。嗱，我哋明白咗呢个道理，唔系咁就算数噃。我哋仲要咧老老实实去行持一番，老老实实咁咧去修养一番，咁咪响呢个行呢一方面咧多多嘅精进，咁就精进于呢个行持。有人喜欢念佛嘅，咁佢就从今又尽此一生咧。去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啦，咁如果有人中意念金刚经嘅，金刚经有缘嘅，咁佢就尽此一部身咧，读诵受持金刚经啊，或者那啲其他嘅经典，有人喜欢拜佛，有人喜欢拜忏，咁你就终其生咧去拜佛。或者拜忏啊，咁啊于佛所说嘅教导理论，好好地嘅实践一番，咁样咧就可以藉着呢个法嘅滋润自己啊，使到自己咧呢个心地开朗，嗱咁就响呢个行呢一方面咧精进咯。嗱，今日我哋行。既然精进修有效啊，我哋就得证呢个解脱嘅果位。咁啊，呢个得证解脱嘅果位系完全有啊，实践修行不懈不怠咁啊前进啦，好似顺水行舟，就自然会到达你个目的地啊。我哋能够圆呢个佛法。精进的行持，我们日后呢就会得到啊，是成就佛果菩提，那么于这个果呢就是有精进了。那所以我们无论教理行果，我们都要精进，真的对这个四种法精进呢，就是从这个因地发心啊，就会一直呢送到我哋去呢个菩提佛果。所以话精进啊，就要行道啦。那行 就是修行，道呢就是办道。那我们知道这个大道是平坦，但是我们要行。如果我们明白这条大道是康庄，又平坦又阔的又好行，但是如果我们不行呢，始终就不会跟住这条路到达这个目的地。我们一定呢要跟住这一条康庄大道去前进，那么先就可以到达呢我们要去这个目的地。就譬如我们想成佛，我们想出生死，我们想得到成菩提，我们一定要依佛所说的教导，这一条个康庄平坦大道呢去好好地实行一番，好好地去修养一番，那就可以到达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佛果了。所以就要精进行道。咁其实以本经嚟讲呢，呢个精进行道啊，就係、是、对呢个八大人格呢八条呢时刻都要精进去学习。了解呢八条个道理啦，咁以呢八条道理啊好好地嘅实行啊，唔好懈怠，咁你哋有资格成就啊菩萨个大人，或者呢係成佛的大人啦。所以话精进是行道啊。个慈悲就修为。咁呢句话呢就包括有福德就是有智慧。咁亦都算啦，如果你想成佛，咁一定呢係福德智慧啊两种呢都要具足。慈悲就是修福，因为慈就是与众生的快乐，悲呢就是拔众生的痛苦。那当我们行菩萨道，以一个慈悲心，以一个平等心去拔除众生的痛苦，而给予众生的出世快乐，咁啊，当然系与众生咧系结善缘，系布施呢个法俾众生。咁啊，呢都属于一种慈悲心咧，乃是系修福啊，所以慈悲啦。嗱，咁啊，慈悲修福啊，咁我哋修为咧就当然就系智慧咯。嗱，我哋点解会修呢八条法？我哋点解对呢八条法会去实行？因为我哋对佢了解，知得呢八条啊系可以令我哋呢断烦恼、出生死、成佛道。你能够如是了解呢，当然就系有你呢个智慧啊。咁如果你冇智慧，你又点样会明白知得呢个八大人格经呢八条啊？呢、这个八件事啊，系一种出世解脱嘅法呢？你能够明白到呢八条，都系一个修道者应该行，系一个了生脱死、得成佛道嘅好方法。你能够如是了解咧，都系一种嘅智慧啊，都系属于佢就修为啦。嗱，咁如果同平常讲咧，我哋真系修福修慧咧，都唔系几难嘅啫。例如我哋咁啊，种普门品啊，普门品咧就系观音菩萨系寻声救苦。咁我哋有水难又好，火难又好，风难又好，盗贼难又好，罗刹鬼难又好，那件扭鞋枷锁难又好， 咁啊，当我哋有灾难嘅时候咧，咁啊，我哋一三一二啊，咁啊，称念观世音菩萨，咁啊，观世音菩萨就会寻声救苦啊，就属于慈悲。咁啊，所以我哋咧欲想修福咧，咁啊，要多多服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学观世音菩萨嘅慈悲啊。以众生广结善缘，就是修福啦。嗱，咁如果我哋常常诵呢个心经啊，就是一般所讲嘅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就是修智慧。因为心经虽然系少少260个字啊，佢就是600卷大波耶经嘅精华。600卷大波耶经唔知几多千万字，但我哋玄奘法师有智慧啊，佢就将个缩缩埋埋咧，用260个字，一部短短嘅心经啊，你能够用会领解咧，就系将全部600卷个大波耶经咧都可以吸收，都可以接纳。所以明白心经啊，就等于明白600卷个大波耶经，咁啊就修慧咯。咁啊有慈悲个福德，咁啊又有波耶嘅智慧啊，咁啊福德智慧两种都具足啦，咁啊先至可以啊系成佛为大人，成就诸佛菩萨嘅德啊。咁啊，所以我哋每一个入佛门嘅弟子咧，第一个步骤，不管你系出家又好，冇出家又好啦，咁啊，第一个步骤就表示啊，你呢个人入佛门对佛一种嘅尊敬。咁我哋通常都系受三皈依在先。嗱，咁啊，三皈依啊，我哋首先就皈依佛。咁啊，里边如果你皈依佛咧，就叫做两足尊，两足尊咧，足者就脚也。如果你照文字咁样解咧，皈依佛两只脚都最尊咧，啊咁样解就系错嘅。就系话我哋点解要皈依佛？咁啊，佛咧有啲乜嘢嘅功德？佢有啲乜嘢嘅条件啊？咁啊，值得我哋去尊敬佢啊！咁啊，拜佢做师傅啊，以佛为师啦。咁啊，佛咧就系多生多劫行菩萨道啊，培植自己个福德，亦都修养自己嘅智慧啊。咁啊，福德智慧两种都具足圆满。无有欠缺啦，所以佛呢就够资格、够份量做我哋嘅师傅，值得我哋呢以佛系为个依止师啊。所以我哋皈依佛呢，就系、是、叫做两足尊。我哋皈依佛，佛呢因为具足福德、具足智慧、福德。智慧两种都圆满，咁啊值得咧做我哋嘅师傅，够资格啊做我哋嘅上人，咁啊值得我哋呢个晚辈咧向佢学习。嗱，咁所以始终嗰一句嘅慈悲修慧啊，咁啊既然上文嘅八事八条系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咁我哋觉悟之后咧，要依此呢八条嘅经文啊，好好地嘅精进修行办道，去培植自己嘅慈悲福德啊，以共呢个波耶嘅智慧，咁就叫做慈悲就修慧啦。第四就系发身处至涅槃啊。我哋首先咧讲下呢个法身。 那发生呢，在呢个佛经里面呢，从呢个理性呢方面讲呢，即系如头先我哋所讲嘅，就系、是、一切众生有佛性，只不过呢个经里面呢，每一部经所用嘅系唔同。好似《法华经》叫做一乘佛法，《金刚经》啊就叫做实相般若。如果读《圆觉经》咧，佢就叫做圆觉妙心或者圆觉本体。嗱，咁如果呢个《华严经》咧，我哋叫一真法界。如果《楞严经》咧就众多啦，亦可以叫做常住真心，亦可以叫做三如来藏啊。嗱，咁呢个名词虽然咧系唔同。其实呢，简单讲一句，就是发生，就是我们众生本具呢，这个理体，每一个人呢都会捉的，诸佛得以成佛，他不会多少他，我们众生迷，生死轮转，这个发生呢，也都不会减少丝毫，是绝对的平等，是人人有份。那成呢，就是坐这样解，我们坐住这个法身船去修行。那么怎样坐法呢？那么首先就开悟，我们对这个八大人觉经里面所讲这八条的道理，咁我哋好好地呢去修养一番，得到有所领悟。我哋所领悟嘅呢，就係、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法，我哋所领悟嘅就係、是、诸佛菩萨所证嘅法身之法，而我哋所明白了解嘅就係、是、众生人人本具呀这个法身不生不灭之法。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得到领悟这一种所谓不生不灭法身的理体，我们领悟之后就依此这个不生不灭的法身理体而修行，就好像人呢是坐着这一只法身船一样，咁就叫做成化身船。嗱，咁啊船咧，佢就有一种运载嘅功能。咁啊，由呢一个码头，咁啊佢装满啲人或者装满啲货，呢个人同埋呢个货咧，咁啊凭着呢一只船嗰种运载嘅力量，就可以将我哋咧，从这个此岸的地方渡过这个大海的河流，而到达呢这个目的地，使我们上船去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修行人亦复如是，我们如果悟到这个不生不灭之理，我哋依此呢个不生不灭法身理而修行啊，就可以咧运载我哋从呢个生死此岸渡过呢个烦恼个河流啊，而到达咧呢个不生不灭嘅涅槃彼岸啦。所以话佢就乘坐啊呢一只法身船，就知道这个不生不灭呢这个涅槃彼岸啦。咁就说明呢这只船呢就是有这个运载之功能。咁唔单话这个八大人觉经，我哋明白佢个道理，依佢呢个道理嘅修行呢，就似得乘坐呢个法身船， 能够渡我哋呢个生死河流，到达呢个不生不灭嘅涅槃啦，乃至收一切嘅行门，其实呢都系一样，都系坐呢一个修行呢一只船，奔着呢只船嘅力量啊，咁啊一直呢断我哋嘅生死河流，而令我哋呢去到啊。那个不